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陌上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樊雪。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大型交友的广播节目。 没错， 我们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一睹我们嘉宾以及主播的风采。当然啦，您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与我们实时互动，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一看话筒背后的我们长什么模样了。 那么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和 AM 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的博虎点秋香已经正式开始了。咱们今天呢，先通过咱们俩对于嘉宾的第一印象的描述，以及咱们的几幅图片，先来了解一下嘉宾。咱们先卖个关子，好不好？ 好。 来，樊雪，你先说说你对于咱们今天的嘉宾是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 其实，在看到我们嘉宾那两张图片的时候啊，我当时想的是，哎，女孩嘛，比较注重衣服穿什么模样。大家可以看到，一件穿的黑色，一件穿的红色。 是的。 我当时就觉得啊，黑呢代表着是沉静，红色代表着炽热。我觉得她应该是一个文静又不失热情的女孩。 你是通过服装的搭配啊， 毕竟是女孩嘛。 对。然后我通过跟她的聊天发现，今天的这位嘉宾呢，是一个我觉得应该生活中是一个比较细腻的姑娘，稍微的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内向吧，但是一个一看就是一个有故事的好同学。 有故事的好同学。 那么首先就让我们今天赶紧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 什么故事？ 来，小韩，终于开始我们的这个庐山真面目要揭晓了。来， 欢迎小韩。大家好，我是小韩。我是一个来自南方的北方姑娘。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保留了南方姑娘的特性，那就是心思细腻，然后有的时候比较感性。那么为什么说我是北方姑娘呢？因为我是在我过去的18年当中，我有10几年都是在北方度过的，然后呢就养成了北方姑娘那种大大咧咧的性格。所以我平时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开朗然后好接触的人 啊。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是出生在南方但是生活在北方的一个姑娘？ 对对对。 所以说也是由于在这个两个地方的待过哈，可能是性格上有了双重性哈，既有安静柔和 这个理性的一面，又有一些疯狂的，然后大大咧咧的那种思维比较跳跃的一面。 他更像是做事风格和性格上的差异。 你觉得更偏向于南方还是北方？ 我其实觉得第一印象是可以看出来是个南方女孩的南方姑娘，其实跟北方姑娘长相上还是有差距的，就是不太一样。 对， 然后我觉得她应该是做事上比较心思细腻，但是性格上比较大大咧咧的那种女孩。 我觉得今天可以通过 你看，就我们俩坐一起，一看我就更像北方姑娘嘛，五大三粗的。 是的，你相较于我们的主播来说，那的确我们今天笑涵的确是偏南方姑娘， 显得很文静， 很秀气。 可能是我是第一次见面， 坐那儿就给人的感觉就很安静，很秀气。 对，笑涵刚才也说了，说 秀美。 对，我们要通过接下来的几轮环节的交流呢，也逐渐发现，看看笑涵究竟性格是偏向于南方还是北方。我觉得这需要靠我们的不断的推进的了解，才能逐渐有答案，好不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那就是一首歌两颗心，来看看我们今天笑涵给我们推荐的这首歌曲背后有哪些不一样的音乐故事。今天笑涵给我们推荐的歌曲是来自于孙子涵的《最美不过初相见》。 人有多少个秒钟，看上秒钟的宇宙，有多少分钟可以静静的做梦，奢侈动用几个春秋，为某某付出所有。第一次爱一个人，舍弃全世界，不知天高地厚，经历过分分钟钟，不再想要整个宇宙，承认渺小后却已经走在末路。咖啡杯电影的午后，偶尔也偷偷感受，庆幸我也曾有过一个人最要命的时候。那些最美最美的时光，与你曾最美的相遇，在我最最可爱的世界里只有你。那些最美最美的画面，竟然每张都是你，第一次总是会刻骨铭心。最美的相遇，与你曾最美的回忆，在我最最可爱的纪念都给了你。那些遇不幸福的时光，竟然耗尽我的全力，最美的不过最终遇见你。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了今天我们的嘉宾笑涵为我们推荐的今天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孙子涵的最美不过初 相 见啊。那 这名好有诗意啊。 对，我觉得本身这个题目啊就很吸引人，就有故事。 人生若只如初见。 对，那笑涵你推荐这首歌的理由或者说背后有什么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首先我是听到了这个旋律，然后真的是深入的去 旋律控， 对，去深入的去听了一下，对，好听，然后我就多听了几遍，然后我就去那个没有意识的去看了一下那个歌词、对，然后我就发现经过歌词我会想到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但是最初相遇的那一种感觉应该是只有那一刻，就是那一秒钟，然后我们不知道之后呢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但是我相信不论我们之后遇到了很多不顺利还是怎么样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有了一些变化或有一些变化的时候，我相信第一感觉是一定存在的。其实可以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是我刚刚从那个 故事 高考的备战当中过来，就是每天都会刷很多的题，然后错题也会有很多，有很多时候会有这样一种状况，就是开始那个选项是对的，后来改错了然后呢老师就告诉我 相信直觉嘛， 对 对， 老师就告诉我们就是最好答案就是不确定的时候就是不要去改。我觉得 第一感觉 对人相遇也是这样的，就是你第一感觉对这个人什么印象之后就很多事情就是其实还是相信眼缘吧，相信第一感觉。 对，现在在我们的笑涵在跟我们沟通他的初相见，难忘的初相见的过程中，我们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已经看到了很多朋友已经给我们的笑涵留言了，在支持我们的笑涵。 你的亲友团 啊，说姐的霸气无人能比，这位霸气的朋友说好漂亮呀、啊，是位美女杨阿丹呀、啊，说笑涵美美哒，漂亮哒啊，还有一位踏许寻梅这位朋友非常有意思，为主播添加了一个印象标签是鲜肉，这是说的我吗？ 一定说的我呀， 说的是你吗？你们不叫小花吗？ 说的就是我， 叫小花哈、啊， 杨阿丹。 杨阿丹呀，还是 也给我们添加了主播的印象标签、可爱，肯定也说了我。 对，都夸了我们哈，说还说这个姐的霸气无人能比，说最美不过初相见。看来这位朋友也是不是对我们的这个初相见有您的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故事呢？也欢迎您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与我们进行分享。那刚刚咱们既然聊到了初相见，我觉得那肯定咱们还是得深入的了解一下，因为这个初相见在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生的经历中，每天都有不同的初相见，但是有一些初相见被我们刻骨铭心下来，被我们所记住，一定会有它独特的道理和它不同的这个原因在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就把这首歌我们继续的延续下去。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叫做 人生中哪些初相见不能忘却。 对，这个话题我相信很多很多的朋友就很多很多可以聊的了，对不对？因为每天就是跟你擦身而过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有缘分的啊，能被你刻骨铭心记住的实在是屈指可数，对不对？那么笑涵今天给我们推荐的你的难忘的初相见是什么呢？ 我觉得有很多的初相见其实都是就是不能忘的， 是 我就想说 印象深刻的， 印象深刻的，我说一些好玩的吧。 好啊， 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同学是长这个样子。然后有一天我在路上碰到了一个年龄比较大的，我就会想，哎，我那个同学长大之后会不会就是这样了？就是经常会碰到这样一种巧合的事情。我不知道是我的就是眼光有一点问题，还是就真的长得很像。我觉得真的遇到过很多， 就 我觉得笑涵好 真的遇到很多， 特别特别认真的告诉大家，我觉得他们就是长得很像啊， 真的是很像。 这会不会是脸盲呢？ 应该不是。 而且笑涵他有两个小虎牙，我看到、 对对对， 好可爱啊，就笑起来特别可爱。 所以不只是樊雪发现了我们笑涵的小虎牙，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花椒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叫哈哈 哈我最可爱，说哇。嘉宾是我女朋友，我恋爱了，看到嘉宾就已经 fall in love 了啊， 长发 非常的喜欢。就今天还有我们的这个姐的霸气无人能比，一直在说长发美女啊，今天笑涵真的很美，是的，笑涵很美，而且今天她有很多啊可以分享的故事。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初相见，那樊雪你有什么什么初相见可以 说 分享一下？ 我说个暖的吧。 好嘞， 就是我这人性格吧，就不太喜欢小孩儿，就觉得小孩挺麻烦，哭爱闹，对对对，我真的被小孩喊怪阿姨的那种人。然后我从地铁上是初次改观了对小孩的印象，因为我觉得小孩在公共场合大吵大闹，就让人 觉得受不了， 对对对，特别不喜欢。然后就有一个小孩，一个妈妈抱着那个小孩，那小孩特别困，然后他妈妈就靠着边嘛，就怕蹭到别人。然后就有一个人站起来就说要给他让座。然后我就在旁边站着，我就亲眼目睹着一切啊，一个上帝视角看着大家。然后那个小孩就这时候醒了，他妈妈说问他说你要坐吗？他说我不坐，妈妈，他说我这会儿醒了，我站一会儿吧。他妈就旁边那个让给他的那个姐姐说你为什么不坐呀？他说我觉得可能我们交给我们的是要让给老人，或者是让给一些就是没办法自己站起来或怎样的小孩的，但是我是个男子汉，我可以。 哇，这种初相见 明明他还睡得很香，就是朦胧那种朦胧之中的 小男子汉， 特别暖。 对，你今天说到一个，我今天也是在地铁上也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小男孩。就我即将要下地铁的时候，一个小男孩突然拿他的矿泉水瓶打了我胳膊两下，然后我当时说就是孩子没礼貌，我觉得第一反应是这样的。可是后来这个孩子告诉我说， 孩子 他说了一句叔叔，我不太高兴。叔叔，你的地铁卡掉在地上了。我当时就是心一下子就暖过来了，说你甭管你喊我叔叔还是打我，我都觉得就是觉得哎呀，这孩子太暖了。这种初相见是我们在生活中可能面对陌生人但依然觉得很温暖，感觉很亲近的一种经历吧。我觉得这种初相见是让我们觉得刻骨铭心的。 这个真的是那个小孩儿，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两年了，但是我依然记得那个小男孩儿。 那 忘了他长什么样子了，其实 我觉得家长教育的好孩子本身也是素质很高。对不 对 我觉得刚才我们都聊了一些好像跟这个 恋爱啊，就是感觉没什么太多的联系，可能今天小韩还藏着一些故事，那有没有 那 种心动的那种啊相遇的那种画面呢，给我们描述一下。 其实说真的吧，还真的没有很心动过 啊， 可能是我眼光高 眼光高 看人比较要求比较高， 嗯， 颜控。 对，那可能说在看到一个人就感觉哎有点心动，但是好像他的这个方面好像不太，逐渐发现的过程中发现哎这个不是特别是我的菜，然后这个也 可能我不太属于那种一见钟情的吧，要了解了解之后才知道， 所以是日久生情型的。 对对 对, 对， 但是就比较像南方女孩的性格， 骨子里流的是南方的血， 像我们北方姑娘 哎呀能动手就绝不吵吵、 那樊雪你 我就相信一见钟情 我 这个人非常 相 信一见钟情，因为我非常相信演员， 是， 就我特别喜欢那种在人群当中，就是当时袁湘琴，你们看过吗？有 看过 吗？ 看过， 看 过那个 恶作 剧 之吻。 对， 他说一句话，就是说江直树好像光在哪里你就在哪里， 没错。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喜欢的人在人群当中，就觉得他闪闪发光， 对， 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与五伦比跟大家不一样的气质， 对， 也没有说他长得多好看。 对，我觉得笑涵现在在认真听我们说话，他其实他现在心里在想，我觉得可能这个人还暂时没有出现，但是你要值得好好期待。但是我想问笑涵一个问题哈，现在在我们的这个花椒平台上说现在在夸我了，说这个张总很帅嘛，谢谢姐的霸气无人能比，你今天非常霸气，我们也非常爱你啊。然后现在还有一位朋友说他现在在用流量观看，看来是我们播后点秋香的铁粉啊，也相信把我们的节目的好运气交给您啊。笑涵刚才说，他说现在还没有遇到这个令他一看到就非常心动的人。 对， 但是我想问你，假如说有一天，我们不排除这种几率哈，假如遇到了这个人，你会不会去主动的要他的联系方式，主动跟他进行沟通呢？ 会。 会啊，你是会的哈。 会。 没想到 哎，我觉得这个我是真的没想到。 我觉得只要是我喜欢的东西，我就一定会去主动的 争取。因为 不争取的话 会遗憾，对对对， 对， 因为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应该是我们的共同好友，他在这个朋友圈发过一条这个动态，他说他在地铁上碰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像他的这个偶像刘昊然的一个男生，各方面都像，他当时非常的心动，他就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去联系，要不要去跟这个男生说句话， 打招呼了吗？ 对，但是在他犹豫的过程中，男生到站了，下车了，所以他一直非常遗憾。就是说如果说再次相遇的话，一定要一下联系方式，一定要好好聊一聊。对，说这也是在 我 们初相遇的时候， 其实我本来以为像笑涵比较偏南方性格的一个女孩应该不会的，因为连我都我一定不会去主动的。就我觉得我是一个生活当中蛮大咧的一个人，但是遇到自己喜欢的其实是会退缩的。我会说害羞， 你还需要向笑涵稍微学习一下爱真的需要勇气爱真的需要勇气， 收住 每天一聊到这个爱情话题的时候就开始想唱歌啊现在我们的这个花椒平台有一位朋友哈，乐桃说这个张东很帅，但是还是樊雪更好看。好，今天主持人已经开始内部的开始出现一些分歧了，不管你夸我们俩谁，但是你重点夸一夸我们今天的嘉宾笑涵啊。今天笑涵也是我觉得笑中带有暖意的一个姑娘，是不是？今天也是 带笑，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初相遇的话题，我觉得足够让我们觉得在这样一个就是初秋的一个天气里，依然感觉我们期待着下一回初相见，我们能遇到正确的那个人。当然还有一种特别好的方式，那就是直接的啊，就来到我们的博后点秋香， 通过我们的节目 对对对，来到这个节目就会给您制造缘分。那么各位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我们叫博后点秋香。那么各位想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广播进行收听啊，进行收看的朋友们哈，收看的方式呢，就是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又是我们的花椒直播，点击我们的这个搜索活力982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当然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能够看到我们的嘉宾以及我们的主持人了。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个笑中带有暖意的我们的嘉宾笑涵啊。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很多的话题，今天我们在看到花椒平台上写的霸气无人能比，说他相信一见钟情，这是不是你的好朋友？ 嗯，应该是。 是的，他是相信一见钟情，也是相信日久生情。 嗯， 我觉得就是只要是两个人足够的有电流吧，就能够继续的交流下去。嗯，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环节，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心事只让你知道了哈。这个环节我们今天呢开始用播点邮箱进行大升级了，因为今天往往以前的我们节目都是说嘉宾提出问题之后呢主持人进行分享，那么今天我们会在节目中呢进行一个视频的连线，我们会邀请一位啊情感的资深的专家或嘉宾为我们进行分析和解决， 我们解答他的心事。 对对对，嗯，那今天我们先有请我们的笑涵来公布一下你今天想给我们分享的你的心灵上的一些困惑是什么呢？ 嗯，我是觉得我有的时候在交往当中吧就没有那么合群，就是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总是那么几个人，就是没有很多的选择的就是人一起出去。 嗯，对，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多的特别是在大生活打拼的一些朋友会有一个共同的疑问，那就是我有点不合群，这可怎么办呢？那么今天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抛向我们的嘉宾了。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月哥。月哥你好，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吗？ 能听到我的声音啊？ 嗯，可以听到，可以听到。来，各位朋友们能够听到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嘉宾分析的这个， 刚才这个问题我特别有这个想表达的想法。 嗯， 就是合群吧，其实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关键是你一定要找到一个自己的这种可以和自己价值观世界观相匹配的伙伴。 月哥声音稍微大一点，稍微声音大一点，我们一方面 比如说你可以这个给自己下定一个目标，比如说我是什么样的人物。 嗯， 比如说我是性格开朗的还是性格不开朗的。然后呢，比如说我的爱好是什么，我是喜欢打篮球还是喜欢逛街，然后再去找符合自己定位的朋友，这非常重要。 是，嗯，我们今天也谢谢月哥哈，给我们提供了一点点小小的建议，谢谢月哥支持我们的播后点秋香。好，谢谢月哥， 再见月哥。 嗯，好，今天我们也是用这种第一次用视频连线的方式为我们的笑涵解决了一下问题。其实月哥的他的这个总之的这个观点其实很简单，就是也要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一些兴趣的出发点，一些共同 的 话题， 有自己 的 一个小团体。 对，我觉得但是我觉得除了月哥所说的东西，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问一问笑涵，我们深入的帮他分析一下吧。我觉得你觉得哈，就是你不合 群 的原因是什么？你觉得 有 哪些原因吗？ 你有自己分析过自己自身的原因吗？ 有没有说是自己觉得不是特别想跟别人聊，或者说觉得小的时候就 是 生活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孤单的一个环境里成长呢？是哪种原因呢？ 我觉得跟家庭什么的也有关系吧。 如何呢？ 首先我是一个独生女，就是家里没有兄弟姐妹什么的。 是。 然后我是生活在南方嘛，就是小时候 爸妈比较宠爱。 嗯，对对，就是属于那种被宠的不行的 小公主， 生怕出去之后被欺负了或者怎么着被带坏了哈，一直呵护。 那怎么呢？大家谁不是个小公主呢？ 就是因为父母宠的，然后出去之后就有一种大姐大的感觉，就是什么都是听我的吧，我有自己的主意。 性格比较强势一点。 对对对，很强势， 就喜欢自己在团体当中掌控。 对， 掌控大家的 一个领头羊吧。然后大家可能不太喜欢这种， 是， 所以我觉 得 笑涵 觉得对自己有压力。 对，我觉得笑涵其实他也非常的实诚哈。 嗯， 就是他在说这个原因的时候，他也把自己的一些自己也觉得是一些小原因啊， 小 问题也进行了披露。我觉得其实在现在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啊，就是父母一开始包括这个祖父母啊，其实都是非常的宠溺自己的孩子。可是真正把孩子放到这个社会上的时候，就觉得这孩子有点不适应，说为什么我说的话别人开始不听了，我说的话怎么没有分量了，他会觉得心里有落差，会觉得呀， 会受打击。 对，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话题了，那我该怎么融入呢？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笑涵这样类似的问题。但是我相信笑涵，因为他的性格你看笑起来也那么暖，对不对？心肠也很好，我觉得可以去靠自己的这个要通过自己的热情吧。 最起码我觉得笑涵是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 对对， 没错。 就以后在与朋友相处的时候可以更加注重听从别人的意见，跟大家商量着来。 是 感觉这样可能更好的去融入大家。 对、嗯、所以说笑涵今天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棒的，因为这个心事只让你知道，我们除了我们的月哥，我们的情感分析专家进行了分析，包括、嗯、啊我跟樊雪我们俩的 半拉专家， 对，我们俩今天跟你闹了闹其实是啊、嗯、跟你开了一些玩笑，那么今天主要是靠笑涵自己的，我觉得自己的发现也是帮助自己解决了问题、嗯、我们也希望把他的这个问题分享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如果各位啊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类似的疑惑的话，也可以向我们的笑涵进行取经，也进行分享哈、嗯。我们现在也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花椒平台上，也有很多的朋友说，嗯，真的是爱笑的女生真的很美啊、而且也觉得，嗯。应该是你的好朋友说，我们的笑涵并没有不合群啊，可能是觉得 笑 涵自我要求更高， 老铁吧， 老铁，嗯，对，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他今天的这个节目非常的养眼啊，也谢谢各位的观众朋友们继续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的博虎点邮箱。接下来我们要有福利了，接下来这个福利环节就是要邀请我们的笑涵来公布你的联系方式。微博、微信、QQ、手机号都是可以的。 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通过 我们节目。那我就说一下，QQ 吧。 QQ。 作为90后玩 QQ 的比较多。 好。 是5310-29889。5310-29889。 好的。支持喜欢我们笑涵的各位朋友们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 QQ 号、嗯、来加入我们的笑涵的这个朋友圈子里面哈、嗯、来跟笑涵进行聊天， 也会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上推出我们笑涵的联系方式， 没错， 也希望大家能够随时关注。 嗯，那么在明天节目中呢，我们还有一个全新的嘉宾带来他的好故事和他的情感的经历，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博虎点秋香，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 FM98.2、嗯、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明天的博虎点秋香再见啦，拜拜、 嗯、明天再见，拜拜。